你好，我是华仔。今天我和你分享的主题是复杂度另外三个来源：低成本、安全和规模。当我们的架构方案只涉及几台或者十几台服务器时，一般情况下，成本并不是我们重点关注的目标。但如果架构方案涉及几百、上千甚至上万台服务器，成本就会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架构设计考虑点。例如 ,A 方案需要10000台机器 ,B 方案只需要8000台机器。单从比例来看，也就节省了 20% 的成本。但从数量来看 ,B 方案能节省2000台机器。一台机器成本预算每年大约2万元，这样一年下来就能节省4000万元。4000万元成本不是小数目，给100人的团队发奖金，每人可以发40万元了。这可是算得上天价奖金了。通过一个架构方案的设计，就能轻松节约几千万元。不但展现了技术的强大力量，也带来了可观的收益。对于技术人员来说，最有满足感的事情莫过于如此了。当我们设计高性能高可用的架构时，通过的手段都是增加更多服务器来满足高性能和高可用的要求。而低成本正好与此相反，我们需要减少服务器的数量才能达成低成本的目标。因此，低成本本质上是与高性能和高可用冲突的，所以低成本很多时候不会是架构设计的首要目标，而是架构设计的附加约束。也就是说，我们首先设定一个成本目标，当我们根据高性能高可用的要求设计出方案时，评估一下方案是否能满足成本目标。如果不行，就需要重新设计架构。如果无论如何都无法设计出满足成本要求的方案，那就只能找老板调整成本目标了。低成本给架构设计带来的主要复杂度体现在，往往只有创新才能达到低成本目标。这里的创新既包括开创一个全新的技术领域，也包括引入新技术。如果没有找到能够解决自己问题的新技术，那么就真的需要自己创造新技术了。类似的新技术例子很多，我来举几个。例如 NoSQL 的出现是为了解决关系型数据库无法应对高并发访问带来的访问压力。例如全文搜索引擎的出现是为了解决关系型数据库 LIKE 搜索的低效的问题。例如 Hadoop 的出现是为了解决传统文件系统无法应对海量数据存储和计算的问题。我再来举几个业界类似的例子。例如 ,Facebook 为了解决 PHP 的低效问题，刚开始的解决方案是 HipHop PHP, 可以将 PHP 语言翻译为 C++ 语言执行，后来改为 HHVM, 将 PHP 翻译为字节码，然后由虚拟机执行，和 Java 的 JVM 类似。例如新浪微博将传统的 Redis MC 加 MySQL 方式扩展为 Redis MC 加 SSD Cache 加 MySQL 方式。SSD Cache 作为 L2 缓存使用，既解决了 Redis MC 成本过高、容量小的问题，也解决了穿透 DB 带来的数据库访问压力。例如领英为了处理每天5000亿的事件，开发了高效的卡夫卡消息系统。例如其他类似将 Ruby on Rails 改为 Java, Lua 加 Redis 改为 Go 语言实现的例子还有很多。无论是引入新技术还是自己创造新技术，都是一件复杂的事情。引入新技术的主要复杂度在于要去熟悉新技术，并且将新技术与已有技术结合起来。创造新技术的主要复杂度在于需要自己去创造全新的理念和技术，并且新技术跟旧技术相比需要有质的飞跃。相比来说，创造新技术复杂度更高，因此一般中小公司基本都是靠引入新技术来达到低成本的目标，而大公司更有可能自己去创造新的技术来达到低成本的目标，因为大公司才有足够的资源、技术和时间去创造新技术。安全本身是一个庞大而又复杂的技术领域，并且一旦出问题，对业务和企业形象的影响非常大。例如 ,2016 年雅虎爆出史上最大规模信息泄露事件，逾5亿用户资料在2014年被窃取。2016年10月美国遭史上最大规模 DDoS 攻击，东海岸网站集体瘫痪。2013年10月，为全国4500多家酒店提供网络服务的浙江惠达驿站网络有限公司因安全漏洞问题，致2000万条入住酒店的客户信息泄露，由此导致很多敲诈、家庭破裂的后续事件。正因为经常能够看到或者听到各类安全事件，所以大部分技术人员和架构师对安全这部分会多一些了解和考虑。从技术的角度来讲呢，安全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功能上的安全，一类是架构上的安全。第一类，功能安全。例如常见的 XSS 攻击、 CSRF 攻击、 SQL 注入、 Windows 漏洞、密码破解等。 本质上是因为系统实现有漏洞，黑客有了可乘之机，黑客会利用各种漏洞潜入系统，这种行为就像小偷一样。黑客和小偷的手法呢，都是利用系统或家中不完善的地方潜入，并进行破坏或者盗取。因此形象地说，功能安全其实就是防小偷。从实现的角度来看，功能安全更多的是和具体的编码相关，与架构关系不大。现在很多开发框架都内嵌了常见的安全功能，能够大大减少安全相关功能的重复开发，但框架只能预防常见的安全漏洞和风险，无法预知新的安全问题。而且框架本身很多时候也存在漏洞，所以功能安全是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而且往往都是在问题出现后才能有针对性的提出解决方案。我们永远无法预测系统下一个漏洞在哪里，也不敢说自己的系统肯定没有任何问题。换句话讲，功能安全其实也是一个攻与防的矛盾，只能在这种攻防大战中逐步完善，不可能在系统架构设计的时候一劳永逸的解决。第二类，架构安全。如果说功能安全是防小偷，那么架构安全就是防强盗。强盗会直接用大锤将门砸开，或者用炸药将围墙炸倒。小偷是偷东西，而强盗很多时候就是故意搞破坏，对系统的影响也大得多。因此架构设计时需要特别关注架构安全，尤其是互联网时代。理论上来说，系统部署在互联网上时，全球任何地方都可以发起攻击。传统的架构安全主要依靠防火墙，防火墙最基本的功能就是隔离网络，通过将网络划分成不同的区域，制定出不同区域之间的访问控制策略，来控制不同信任程度区域间传送的数据流。防火墙的功能虽然强大，但性能一般，所以在传统的银行和企业应用领域应用较多，但在互联网领域，防火墙的应用场景并不多，因为互联网的业务具有海量用户访问和高并发的特点，防火墙的性能不足以支撑。尤其是互联网领域的 DDoS 攻击，轻则几 GB， 重则几十 GB。 2016年，知名安全研究人员布莱恩·克莱布斯的安全博客网站遭遇 DDoS 攻击，攻击带宽达 665GBPS，是目前在网络犯罪领域已知的最大的拒绝服务攻击。这种规模的攻击如果用防火墙来防，则需要部署大量的防火墙，成本会很高。例如中高端一些的防火墙价格10万元，每秒能扛住大约 25GB 流量，那么应对这种攻击就需要将近30台防火墙，成本将近300万元，这还不包括维护成本。而这些防火墙设备在没有发生攻击的时候又没有什么作用，也就是说，如果花费几百万元来买这么一套设备，有可能几年都发挥不了任何作用。就算是公司对钱不在乎，一般也不会推防火墙来防 DDoS 攻击，因为 DDoS 攻击最大的影响是大量消耗机房的出口总带宽。不管防火墙处理能力有多强，当出口带宽被耗尽时，整个业务在用户看来就是不可用的，因为用户的正常请求已经无法到达系统了。防火墙能保证内部系统不受冲击，但用户也是进不来的。对于用户来说，业务都已经受到影响了，至于是因为用户自己进不去，还是因为系统出故障，用户其实根本不会关心。基于上述原因，互联网系统的架构安全目前并没有太好的设计手段来实现，更多的是依靠运营商或者云服务商强大的带宽和流量清洗的能力，较少自己来设计和实现。很多企业级的系统既没有高性能要求，也没有双中心高可用要求，也不需要什么扩展性，但往往我们一说到这样的系统，很多人都会脱口而出，这个系统好复杂。为什么这样说呢？关键就在于这样的系统往往功能特别多，逻辑分支特别多，特别是有的系统发展时间比较长，不断地往上面叠加功能，后来的人由于不熟悉整个发展历史，可能连很多功能的应用场景都不清楚，或者细节根本无法掌握，面对的就是一个黑盒系统，看不懂，改不动，不敢改，修不了，复杂度自然就感觉很高了。规模带来复杂度的主要原因就是量变引起质变，当数量超过一定的阈值后，复杂度会发生质的变化。常见的规模带来的复杂度有一，功能越来越多导致系统复杂度指数级上升。例如某个系统开始只有三大功能，后来不断增加到八大功能，虽然还是同一个系统，但复杂度已经相差很大了。具体相差多大呢？我以一个简单的抽象模型来计算一下。假设系统间的功能都是两两相关的，系统的复杂度等于功能数量加功能之间的连接数量。通过计算我们可以看出，三个功能的系统复杂度是3+3=6，八个功能的系统复杂度是8+28=36。 可以看出，具备八个功能的系统的复杂度不是比具备三个功能的系统的复杂度多五，而是多了30，基本是指数级增长的。主要原因在于，随着系统功能数量增多，功能之间的连接呈指数级增长。二，数据越来越多，系统复杂度发生质变。与功能类似，系统数据越来越多时，也会由量变带来质变。最近几年火热的大数据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诞生的。大数据单独成为了一个热门的技术领域，主要原因就是数据太多以后，传统的数据收集、加工、存储、分析的手段和工具已经无法适应，必须应用新的技术才能解决。目前的大数据理论基础是谷歌发表的三篇大数据相关论文，其中 Google Field System 是大数据文件存储的技术理论， Google Big Table 是列式数据存储的技术理论， Google Map Reduce 是大数据运算的技术理论。这三篇技术论文各自开创了一个新的技术领域。即使我们的数据没有达到大数据规模，数据的增长也可能给系统带来复杂性。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使用关系数据库存储数据。我以 MySQL 为例， MySQL 单表的数据因不同的业务和应用场景会有不同的最优值，但不管怎样都肯定是有一定的限度的，一般推荐在5000万行左右。如果因为业务的发展，单表数据达到了10亿行，就会产生很多问题。例如，添加索引会很慢，可能需要几个小时。这几个小时内，数据库表是无法插入数据的，相当于业务停机了。修改表结构和添加索引存在类似的问题，耗时可能会很长。即使有索引，索引的性能也可能会很低，因为数据量太大，数据库备份耗时很长等。因此，当 MySQL 单表数据量太大时，我们必须考虑将单表拆分为多表，这个拆分过程也会引入更多复杂性。例如，第一，拆表的规则是什么？以用户表为例，是按照用户 ID 拆分表，还是按照用户注册时间拆表？第二，拆完表后，查询如何处理？以用户表为例，假设按照用户 ID 拆表，当业务需要查询学历为本科以上的用户时，要去很多表查询才能得到最终结果，怎么保证性能？还有很多类似的问题，这里就不一一展开了，后面的专栏还会探讨。今天我为你分析了低成本给架构设计带来的主要复杂度体现在引入新技术或创造新技术，讨论了从功能安全和架构安全引入的复杂度，以及规模带来复杂度的主要原因是量变引起质变，希望对你有所帮助。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留一道思考题给你吧。学习了六大复杂度来源后，结合你所在的业务，分析一下主要的复杂度是这其中的哪些部分呢？是否还有其他复杂度原因呢？欢迎你把答案写到留言区和我一起讨论。相信经过深度思考的回答，也会让你对知识的